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北京社科院满学所的杨元。最近呢，中华书局出版了我的一本新书，叫《会玩》，专门跟大家聊聊老北京的休闲生活。老北京人啊，太会享受生活，所以呢，我也只是挂一漏万的浅谈了其中的一小部分，比如票戏长曲、花鸟鱼虫，还有关于四季的碎石游乐。在这当中啊，花鸟鱼虫实在是咱们北京人最耳熟能详的玩物了。夏虫冬养这样反季节繁殖的鸣虫啊，也是咱旧时的老北京人的一大创举。更重要的是，这种本性天然的情趣，在我们如今快节奏的生活里呢，已经难以找寻了。关于老北京的鸣虫，清代的富察敦崇在他的《燕京碎石记》里有着这样的记载：盖其鸣时铿锵断续，声颤而长，冬夜听之，可悲可喜，真闲人之韵事也。他呢是将鸣虫作为一种田园生活的符号，而夏虫冬养正是在寒冷的冬日里感受到夏天的生机，是人们亲近自然的追求。就像是雍正耕织图里的雍正皇帝，明明身居庙堂之上，却追求着江湖之远的这种意境，深层次地反映出人们在素季的冬天对内心的体察。玩虫所用的养虫器具，在老北京人的手中又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玩文化，这就是被称为刨器的中国葫芦。它一方面要让鸣虫生活的舒适，一方面又要将中国传统的经典审美注入到这只自然生长的葫芦上，其艺术之高，手段之巧，无不令人赞叹。可别小看咱北京人这把揣蝈蝈的葫芦，他早已得到了海内外收藏家们的青睐，更登上了世界性艺术品拍卖会的大雅之堂。所以说，从鸣虫文化到刨器文化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精致的观念在北京人的生活里无处不在。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柱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在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 乐 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乐乐七十二 变， 往来忙， 有你 喜、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范大鞋，床单从六楼掉外卖，这是谁干的？咱们到快乐大学看看去。我拿你的床单行吗？ 我就纳了闷儿了，我床单招你惹你了？ 你 我这床单怎么就那么招你喜欢呢？为什么回回都得是我的床单呢？ 淘淘，你看咱们住六楼，我一床单不够用啊，我那只能掉到四楼，顶多是你不得借你一床单，还有轩轩的床单，咱 我那床单是刚洗完的。 是刚洗完它弄不上去，咱不是好几层包过呢吗？你吃不吃饭？要不你下去拿，我楼电梯又坏了。你轩轩，要不是你呢？ 啊？为什么我呢？ 你都睡着了？ 没有啊。 你别装睡了，拿你自己的身体压着你的床单，你起来。 没有，一直就歇着不爱动啊。你但凡愿意动，我还用着你们？ 那我记上了啊，那轩轩那个记第一个， 记下边。 那我记当间， 又把我的床单记下边啊？ 行，我到上面去。行了， 那还是我的床单在下边啊？ 哎呀，赶紧的吧，我要饭凉了。 咱们跟那快递小哥得说一声啊！ 哎，听得见吗？ 快点，小兄弟， 他口齿不清啊，对外办应该有电话。哎。你听着啊，我一会儿把这东西寄下去，然后你把这外卖拴上，然后给我们送上来就行了。我们再出撒手。 老蒋， 别撒了。 老蒋， 我给你拆放在上面，热着热着下面。这 不，喂，就我说把什么寄出去？ 把那个吃的东西寄到我们那个床单上就行了啊。 寄哪儿？哪个城市？ 不是那城市，你看着点东西，我们把床单寄下去。 床单？ 我来，就是说呀，我们床单下去以后呢。有一个竹篮子，你把快递放在竹不是 快递干嘛吃的？ 你把吃的放在竹篮子里，我们再给吊上去。 哦， 别弄歪了，弄散了。带筷子的吗？餐巾纸在里面吗？有没有水啊？ 哦，好，明白了。 别倒菜，我都小心翼翼的点，我生怕弄散了。 小心翼翼的点干嘛吃？ 你说汤汤水水的，如果洒在床单上，别人不知道，以为你怎么呢？ 没关系，我的床单在当家。 那你怎么知道他会不会什么时候就突然那样一下？ 哪样一下？你慢着点就不会那样一下的。 就散了嘛，我就要了一个水煮鱼。 行，赶紧去床单凉了。 所以我就要了一个水煮鱼。 啊，没关系，我床单在当间。你点什么都不要紧的，你就赶紧记下去就完了。 哎呀，我唱了，有人回家了。 打电话说。 喂。 哎，我们现在往上提了，您先别走啊。 不是，别往上提，别往上提，还没码完呢啊！ 我点了多少？就一水煮鱼码那么半天，他那鱼不会现码的吧？ 水煮鱼，三碗米饭。 那么你要了一个肉丝，又要了一个那个什么什么那个 鸡丁、 萝卜干炒肉啊什么的。 萝卜干炒肉，萝卜干炒啊！嗨，差点给踩了，坏了！行了，现在发信号，摁三下，一、二、三。 嘿呦 啊，听我的也才好呢。嘿呦， 哎，行了， 宿舍里空气真不好，推开窗户吧。噗， 哎，我菜 啊，上去了。 楼下的，你开窗干嘛？咋了？ 什么傻子？什么傻子？ 咋了？ 我就傻子。 你才傻子呢。 你看，就你这换节奏，刚才压着那个就上来了，已经。 这是你换的， 你换的，就换的， 你换的，嘿，我跟你说，走， 完了， 全碎了吧？好在我床单在当间， 好在我的最上边。 哎，不说话了， 你们等着， 下楼捡床单去，哎，再买两份饭上来吧。 这件事情是个真事，河南工业大学女生楼出现了奇特的一幕，两名女生从六楼垂下长长的绳索，把外卖小哥送来的外卖小心翼翼地吊上来，而所谓的绳索竟然是近十条系在一起的床单。 因为这几个女生都不愿意下楼拿外卖，嫌下楼累，六楼多累呀，腿会跑断的，于是就想出了这么个招。 所以啊，我觉着除去有外卖小哥以外啊，还得有什么爬楼小哥啊，搬运小哥呀、啊，替拿小哥呀、啊，倒垃圾小哥啊， 这些小哥们都得应运而生。 其实有一护工就都解决了， 或者找一个能做家务的男友，也是护工，然后呢 都能照顾。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志玲，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未来。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颠覆开创。娱乐七十二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写字楼里卫生间装门禁，要上厕所先交100元的押金办卡，这家人如何是好？咱们到现场看看去。这什么东西？ 哪个？ 这个。上面这白扣扣，不是 这 电子设备，你也不能这样。怎么叫白扣扣？你说你自打进到城市来，你也应该提高点素质，连门禁你都不认识。 二狗，哎，说我呢？哎，你第一次过立交桥不是我带你过的？ 自从你把那发财那名改了之后啊， 我女的叫什么发财？我就问你， 你小名不是叫发财吗？ 我爹干嘛呀？非叫我发财？ 哎呦，你爹就是喜欢男孩，喜欢发财，生了你就是不乐意，所以给你小名起名叫发财。 别瞎说， 你就是比我早来一周啊，你也不至于这样。但是我现在素质提高的很快，我马上就认出这是门禁。你告诉我抠抠， 我就说这东西装的有点怪。你是抠呀？你是摁呢？这个 应该刷卡边有一槽，你没看出来？ 就跟你都懂似的。 嗯，好歹我 见你刷一个，我瞧瞧，你刷一个，我瞧瞧。 刷卡刷就刷，你看这一刷不就过去了吗？ 刷什么卡？现在都可以面部识别了，知道吗？把脸往上一放，扫过去了。还刷卡呢？会用不会用啊？ 哎呀，你那面部不一定每天都能识别出来。 你那个， 我这 都识别不到面部。 个儿太高，个儿太高。 主要是脸大，大饼子脸。 我让你夸我来着，上班去。 上班去怎么？进了外企你就了不得了？在我心中你还是那个二狗。 在我心中你还是那发财。你别来这一套啊！ 你在家里怎么出来的我不知道啊！ 你在家里怎么来的我不知道啊！ 我跟你说啊，就是你那厕所那纸偷了几次，你当我没看见啊？ 你是怎么看见的？ 袖口里还溜出来一段，一直飘着，当自己嫦娥呢。 拿我当火箭了你？ 两道这叫什么玩意儿？他们文人讲的这个叫这个 亮丽的 衣居。 衣居。 这胖师傅跟这文盲您稍微让着，我这车过来了。 哎，你看出谁有文化？人这位骑车的师傅都看出来，胖师傅跟文盲 怎么着？怎么着？嘿，怎么着？ 小学时候在老家的时候不好好念书，连妹都不认识，还撅呢。上班去了，没空理你。 我是外文好。我走了。 在一个外地企业弄什么外文好？ 哎，我说这位，干嘛呢？ 你会啊？我这个看看怎么开开呀、啊？这门换了。 没换，还是这玻璃门呢？ 那怎么开呀、啊？ 装个门禁，门禁您不认识啊？ 装这干嘛呀？ 啊？ 装它干嘛呀？ 保证安全呢。你们公司没门禁啊？ 我们公司有，里面有人上班，这里面呢？ 有人上厕所啊？ 上厕所还装门禁呀、啊？ 你也对，你要进错门了呢？ 那不会，这边男这边女，我不知道。不是大爷，大爷，哎、帮我看一下，上个厕所。 哎呀，交钱。 什么钱啊？ 哎呦！谁把门从里边锁上了？哎，开门！ 别！ 开门！ 小伙子 啊，怎么着？ 别嚷嚷！ 怎么有人从门锁里边给锁上了？这不像话！公共的，哎，还开门！ 嚷嚷什么？公共卫生间。 对，开门呢。 新装的门禁卡，没有门卡进不了洗手间。 等！抓什么？ 门禁卡。 疯了！卫生间， 我也觉得没用。上面公司说的，必须得装弄门禁卡，要不然进不了上厕所，我解决不了。有问题上我上面反映去，你跟我说着吗？我现在是负责卖门禁卡，一会儿你装，用不了。有人问你上别人上厕所去， 为什么？ 哎呀，二狗，你就是因为这个毛病，你爸给你起的叫二狗，从小二狗。 你就你们家这狗不消好， 这装门禁干嘛？ 保证厕所的安全。 厕所有什么安全？哎， 对，厕所里还能有什么可偷的？白给我都不要。 里边那纸经常少。 哎，这个二狗。 洗手液经常少。 您说这话就不合理。 肥皂经常丢。 您说这不合理。您说纸还能越用越多呀？对不对？上卫生间用的纸可不越用越少吗？谁给越用越多？ 那一大卷子纸一上我就用完了。 那是人多。 我们啊。 哎，我说大爷。我们都是这个公司写在楼里的， 我 知道吧？我们公司都很强大的，我们也是这块的栋梁之才。 100块钱， 100块钱， 100块钱押金，您拿着门禁卡，洗手间白用，多的呀，您把那卡退了，100块钱给您。 行，给你100块钱，给我张卡，然后你拿我们这100块钱投资股票，是不是？你好发财去， 前辈。 这个真是， 你看看，就到关键时刻你没词儿，我这还等着你帮我这多说两句呢。 这个我觉得你把老人家想多了。 哎，把他想多了。 他这么想您，我都觉得不合适了， 是不是？ 你怎么可能会拿这个钱去买股票呢？ 就是， 您一定是买外汇。 什么 外汇？ 现在不让投机倒把了，还买外汇？收这100块钱，他目的是投资房地产。现在就房地产涨价， 什么是投资房地产？他肯定是那个什么，就创投 自杀，收100块钱死 价。创投是那个创业，互联网创业公司投资，要么就风投。 风投打净了之后呢？ 不是风险行业商业投资风投。 哦、对我认为他这个岁数，风投是没戏了，他是买墓地，然后倒手卖去，卖不出去自己还能用。 哎、别编了，别编了啊！你们俩呀也不着急上厕所。您们也不是为到我这儿来了解情况，就是为来捣乱。 不是， 我这张卡啊，用完了还退你们押金， 真的 要不用别再捣乱啊。 现在越来越着急了，换一层吧。哎，这层也有文件啊？ 啊，对，这层有文件卡了，您得先去下面这层找那老大爷换了100块钱文件卡，然后才能用这厕所呢。 我先用完了再找他行不行？ 哦，对不起，这我刚换来的，我也不知道。 哎， 干嘛？ 咱们见过。 哦， 咱们就是你呀、啊，先让我上一个，你拿你那卡先划一个给我，我上了以后呢，咱俩再说。 用我的， 用一下，啊，用一下。 这还真对不起您，真借不了。这张 卡没有照 实名制，祭祀的。 那我改名，你叫什么？ 刘瑜。 刘瑜。 啊，你也叫刘瑜啊？ 行，那我也叫刘瑜了，行吧？你借我用。 哎呦，怎么还在这对付呢？ 我俩用一张卡不完事了吗？他叫刘瑜、 哎， 我也叫刘瑜了。 你说你这人，我就说你素质不高，这些年进程都没提高，你至于的、 哎、 一张卡？你跟我学，咬咬牙， 别回去， 办一张不完了吗？ 哎呦，这位跑这显魂来了。哎，我说你跟这干嘛呢？哆哆嗦嗦的。 门禁卡。 哎，来100块钱。 门禁卡。 我这几位岁数都不小了。 100块钱。 要纸， 100块钱，谁说要纸了？我要钱， 这听着跟恶霸一样。 给， 好，给。 我是英雄气短呀、啊！这么多人，你们都干嘛呢？这是 办卡呀？ 办什么卡？我也办什么卡？什么卡？ 上厕所。 啊，上厕所？哪银行啊？这是？ 跑银行上厕所？ 哪个银行能起名叫上厕所呀？ 不是，你不是办卡吗？ 门禁卡上厕所不跟你说了、 哦、我说在这儿摆那个银行那种什么这信用卡之类的呢，送那一大毛绒玩具。 没空，你我先进去了。 哎，送什么呀？送什么你先进去啊？ 纸。这排大队，哎，咱也排一个吧。 什么你就排一个呀？ 啊、排队准有好事。 你这上 队 你就瞎 排。别 瞎 事儿喂。 你好歹也是一大公司企业员工，你怎么这样？ 能省你这100，能省呢？ 省那么多呢？ 嗯， 那排排排。 实名制。 啊，实名制丢不了。 哎，给您。这归你，这归我。 哎，我那份儿。 这归你。 哎，我那份儿呢？ 这归我，100块钱。 啊，给我100块钱，那不是给吧？ 给我100块钱， 交钱呢？ 啊， 白排了。 哎，不行不行，你看见没有？你白白了，你下回怎么上厕所呀？ 不是白白了，是白排了。我不办了。 哎，俩人办一个行吗，大爷？ 一人一卡，实名制。 对不对付，咱对付对付。 对， 别跟我对付。 哎， 我们俩同名。 对， 都叫刘鱼是吧？那你是刘甲鱼，你是刘乙鱼。 哎呦，幸亏我第二个来的。 你第二个得，那刘甲鱼给你，我先挑。 哎，刘甲鱼不头一个吗？ 我先挑。这是发甲鱼，这是发甲鱼了。这件事是个实事，北京市朝阳区九仙桥星城国际大厦的卫生间上了门禁。这个楼里办公的白领儿直呼不方便，而且呢，每张100元的门禁卡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哎呀，不是说不方便，我们非得难为大家。你看吧，这层啊有餐厅，有银行，那还有一证券中心，人太多了，都用这洗手间。那手指啊一大卷一会儿就没了，洗手液半瓶半瓶的丢，还哪敢搁肥皂啊，没办法，弄个门禁卡100块钱押金控制一下人流，不得已而为之。 保安又说了，可能是为了安全，以前我们这儿发生过几起厕所抽烟着火的事儿，所以呢有这么一个100元押金的事儿。 可律师说了，虽然北京曾经呼吁饭店商场写字楼公共建筑内的卫生间对外开放方便市民，但是也并不是强制措施，因此大厦有权不对外开放卫生间。但是像这样大厦物业通过收取押金的方式来办理门禁卡的，侵犯了楼内的员工权益，所以即便物业一定要以门禁的形式来保证卫生间不被其他人使用，那门禁也应该是免费的。 我是这儿的董事长他妈呀， 无坏。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 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72遍，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林，王大雷，恭候您。 这个毕业实习的时候啊，领导走进办公室巡视了一周，对王大雷说：“那个大雷啊，听说你这个专业是导游，哎，你一定对这个路线非常的熟悉吧？”大雷一想啊，心想这表现的机会到了。赶紧连忙点头，是是是，领导非常熟悉啊。那好，你把我这2条金毛牵出去溜溜。 小花啊，打电话叫了一个披萨，送外卖这个特别负责任，是个小哥，还挺帅气。半个小时之后来了，哇，把这箱子往这一搁啊，揭开盖，小花着急啊，跟这个快递小哥一块儿伸过头一看，发现什么都没有。当时这场景，就看这个小哥的脸刷，惊呆了。愣了5秒钟，回头对小花说：“哟，真对不起您，我骑错车了。” 有一次啊，小花去买东西，到了收银台前面就问：“哎，您好，可以用 Apple Pay 吗？”店员瞧瞧他，别说英文，听不懂。小花迟疑了一下：“那可以用苹果支付吗？”店员当时就急了：“哎，你怎么那么牛啊？你咋不用猕猴桃支付呢？” 晚上呢，轮到王大雷的女友做饭了。女友想耍赖，不过呢，王大雷识破了，女友只能不情不愿地去了厨房。不一会儿呢，他端来一个托盘说：“大雷想吃什么，请翻牌子。”于是呢，王大雷看到托盘上有4个牌子，上面写的香菇炖鸡、葱烧排骨、番茄牛腩、红烧牛肉。大雷一看，哎呦，我可以都要吗？女朋友说了：“哎，就怕你吃不了。”没关系，吃不了你就甭给我零花钱。过一会儿，女朋友端上了4碗方便面。 小花啊，交了个男朋友，哎呦，俩人这个好，天天腻在一块儿，老公老婆老这么叫着。有一天，小花发现男朋友手里存了个老婆的电话号码，她这号码一看不是她的，小花不知道怎么回事，背着她这个男朋友呢，给对方拨了个电话，希望看看怎么回事。电话接通了之后，哎呦，没想到对方说话给小花气的，当时提出跟那男的分手。结果过了一段才知道，感情对方真的姓婆。 今天啊，小花去贴手机膜问师傅：“师傅多少钱？”10块。能便宜点不？膜10块，免费贴膜。当时小花啊，默默地从兜里拿出了一张膜。 林家宝去表姐家，表姐正劈头盖脸的教训他的小外甥。家宝呢，赶紧把小家伙拽到身后说：“哎呀，大宝犯什么错了？” 一汽马自达春季关怀活动温情开启， 进店保养续保商业险有惊喜， 备品优惠专享答谢，可抽取豪华大礼， 相约新春越享假期。 一汽马自达全新管家服务，用心让您更安心。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广购物。 嗯，大家好，今天为各位带来的呢是二弟蒸时代牛大块的一个美味组合。 嗯， 那先告诉各位啊，这一罐的蒸牛肉呢，在市面上价格是38块钱。 是的。 而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主品是蒸时代牛大块的红烧味，150克大罐包装，150克大罐包装是20罐，同时呢还有香辣口味的6罐。这26罐的基础上，还为大家加赠的是6罐香菇牛肉酱，每一罐是100克。 嗯， 足足32罐，市面价格近1000元组合。而在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299块钱。 对，对于这个罐头食品呢，我们真的是不必多说啊，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呢，它是非常非常有名， 对， 复购率真的是非常高的。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呢，市面上要小10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可以说是年后回馈大家的一个大礼了。 嗯， 如果你想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因为是备货，并不是非常的充足。 没错， 我们的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对于罐头食品啊，一些孩子们一直是非常爱吃的哈。 嗯， 那年轻人呢，现在工作压力也非常大，速度非常快。你说回去以后再让他做饭或怎么样的话呢，真的是没那时间和精力。于是呢，很多人家里冰箱里就会备一些罐头食品。 嗯， 但是一般的罐头食品的话呢，大家又怕它不安全、不健康，里边有什么防腐剂等等的， 哦， 或者说呢又没有什么营养。 哎， 但是今天这个罐头食品呢，您这些顾虑全部打消。 当然，首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啊，咱们所有的罐头食品当中呢都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嗯， 所以家里孩子老人可以放心来吃。再来，今天为您做到的是蒸牛肉，就是把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啊切成大块之后一点一点的蒸熟，然后老师傅18味的调料秘制入味。 嗯， 所以特别好吃，而且低油低盐，保留了食物当中的原汁原味和原营养，大家吃起来也更加的放心一些。 没错，我保证大家打开这个罐头以后，因为它这个开关也是非常的方便啊。 嗯， 它是一拉式的这种的方式，一拉开你就可以吃了。 嗯， 那大块大块的牛肉就展现到您的面前了。可以说它这个牛肉呢，真的是优质的牛腱子肉哈，是肉香浓郁啊，柔嫩多汁，肉质细腻，汤汁浓郁。因为它是澳大利亚的牛肉，因为澳大利亚那边呢，无论是环境啊还是牧场啊，都是上乘的。 嗯， 因此呢，它的食材也是非常好的。另外加上后期的生产和加工啊，所以给大家调味的是既美味又健康，而且还非常的营养。那么刚才提到这个蒸的方式哈， 嗯， 可以说是开了一个先河。 没错。嗯，因为很多的罐头当中呢，它做的是那种特别油特别腻的，咱们吃起来呢， 嗯， 也会觉得比较反胃。而我们今天为大家做到的是直接慢慢蒸熟的，不仅是汤清无油，而且呢给大家保证到的呢都是那种大块牛肉，吃起来不腻不油，非常的清口，而且呢又有非常的营养。 对。嗯，打开以后并不是说油乎乎的。 对， 打开以后你就会看到它是完全是肉汁儿的。 对， 你像如果把它扣在一大碗面条上或者米饭上啊， 嗯， 就是牛肉面了。 哇，哎， 嗯， 这么多大块牛肉的牛肉面在市面上怎么也得有30-40块钱了。 啊，你那么几个小薄片的牛肉的话，还都得20-30块钱一大碗。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组合真的很超值。 嗯， 市面上一罐是38块钱。 嗯， 而我们今天是20罐的红烧，6罐的香辣，每罐都是150克的大罐包装，而且还有进口的香菇牛肉酱6罐，每一罐是100克，足足32罐，市面价格近1000元，而我们今天299全部带走。 是的。嗯，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今天这个组合呢，也是我们精心为大家来调配的哈。比如说，无论是红烧味的，还是香辣味的，以及香菇牛肉酱，都是一受欢迎的口味了。 嗯，没错。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一罐也就背着8-9块钱，让您吃到的却是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腱子肉，还是给您蒸熟的。 是的。好的，那最后再说一下，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是阿尔蒂蒸时代牛大块的美味组合。那既有红烧味的150克一大罐，咱们是20罐；另外呢，还有香辣味的150克一罐，6大罐，这就是26罐；另外还有香菇牛肉酱100克一罐，6大罐，一共是32大罐，市面上一罐就30多块钱。那这些加起来就得近1000元，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 299 啊！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炊烟流如烟，不能听你唱惊喜，总能一 下垂线条，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归一光过半耳边。 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二环南段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三环南段十里河桥到双井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的登山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0-4度之间，穿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的服装。今天白天本是天色阴沉，晒太阳气象指数为5，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鹿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院七十 二变， 我来忙 有你有我 该有他，街坊 的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雷。 小底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哎，咱们看咱们最爱的节目吧，法治现场。 现场。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法治现场。大家好，我是侯宝林。 主持人还在。 最近我们的民警又破获了一起盗窃案。 又破获？ 市民王先生报警说，他停在饭店门口的车被撬了。车内还有10,000多块钱的现金，还有8包小苏烟。民警侦查发现，嫌疑人逃往那里，请看报道。 那里是哪儿？ 哎呀， 队长，您看， 啊， 这 怎么？ 黑色轿车被撬， 这还用我看吗？报案人都已经说过了，勘察现场，有没有留下什么蛛丝马迹？ 哎，队长，这个撬车，这个电子锁撬也能撬开呀、啊。 多新鲜啊！现在这个犯罪嫌疑人狡猾得很，而且手段是高科技的，他们什么都能撬开，知道吗？所以你一定要勘察仔细，车内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包括调取监控录像，这个很重要。 那我就要跟那个刑侦技术人员小张联系了。小张，你把这个监控视频的情况跟队长汇报一下啊，倒是。 啊。 行，这个小张说话声音太小了，咱们自己看一看吧，好不好？ 行， 调一下。什么声音？ 哦，队长，我有点饿了。 完事儿吃吧啊。这是什么声音？行，小张，你别说了，你别，我们看看就行了。我知道你也饿了，等，我们先看看。 队长，你看，这有一名男子，身高1.8米，上身穿黑色长款运动服和羽绒服。 那你是怎么看见运动服的？ 而且羽绒服敞着口的。运动服在里边写着运动服三个字， 那他一定不是从大品牌那买的。 脚穿着棉鞋， 嘿，这一看是从小地方来的。还有地方、 哎、队长， 哎呦，哎，怎么了？ 作案嫌疑人向街上的这个方向逃窜了。 哦， 您说他现在会藏在哪儿呢？ 我哪是追查呀，继续调后面的监控啊。 还在调监控啊？ 对呀、 啊、小张， 行，小张，干完活我请你吃大餐。 你好好说话。 队长，你看现在我感觉好像他在这条街上，那么这条街上目前 好像在附近消失了。 对，我们进行了布控，大概其是两个网吧成为重点嫌疑人藏匿的地点。 那就好好找一找吧，进网吧，进网吧，好，赶紧调控。 好，那个哪个老板啊？把那个二当当，您等会儿再行。 这老板怎么嬉皮笑脸？ 把监控给咱们这儿调来。 老板嚼羊肠子呢？ 干嘛呢？干嘛呢？有事儿，有事儿啊！快来看看，有事儿、啊。 这哎，好像他还真在这儿。哎，几位，几位不要围观。哎， 什么事儿、 啊？这也不要围。 那咱们开吧。 监视器， 开吧，可不开吧。 来，咱们调一下监控啊。不是拍电影的。 哦，哎呦，拍电影的。 警察都来了，还拍什么电影啊？ 这 警匪片呗。 就是的。 不是。 拍什么呀？ 什么呀？ 就是有案子了，网吧里有血案。 有谁死这里的了？赶紧找找，怎么躺的？ 是不是这个受害人还没有发现，不知道藏在谁凳子底下之类的？ 凳子底下，我该找啥？这比打游戏好玩多了。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来来来来， 一起来找坏蛋！ 哎，安静点行不行？这破案现场，闲的事呢，保持安静，听着吧。 小声小声， 不要对外边那么横。行行行行行，先硬，给拿包方便面先垫着。 那队长，您看这个犯罪嫌疑人，我想就是他了。 什么叫你想就是他了？这不叫想的事，这就观察是与不是，就说话要严谨。 队长，我是毕竟是新手，我是判断是这个人，您觉得呢？ 哎， 队长您认真点，监控监控，监控， 站站站站站站， 您看 这 干嘛？监控咱们 赶紧抓人跑了。 队长认真， 赶紧逮人。 哟哟，别动斧， 已经逮回来了。 哦，您就是。盗窃黑色轿车的这位，啊！ 我跟你说，下回不许让实习生上来，这不会审讯。 让我重新说，可能重新说一遍啊，在下午两点。 从头来，叫什么？ 队长，别急别急，我因为是有点。 行，你先吃饭去吧。 低血糖。 去吃饭去，我来吃。 哎呀，我干嘛？我全招了。 好，这就是我们的现场报道，我是侯暴林。哎呀，大家想一想，小偷看到监控的时候会不会心里在想，哎，你们看那个人好像是我，哎，真是蓦然回首，我就在你们的身后。但是只要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只要是违法犯法，我们的警方就一定能够找到你的踪迹。 找一好编导好不好？什么词儿啊？ 我想他这种邪不侵正这种感情他是有了，就是抒发的这个词藻它不够华丽， 就仿佛是一句歌词中所唱，眼睛瞪得像铜铃，射出闪电般的机灵， 好， 耳朵竖得像电线， 天线 改成线耳朵了。 好，请看我们的法治现场，今天我们的现场呢要对准的是台北市贵阳街，请看这位男子随机拦下了一辆车，他是要打车吗？可是这个男子做出了一个手势，让司机把车窗摇下来。 什么事儿啊？ 那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什么事儿？不好意思说， 我 什么事儿？说话。 藏人车行吗？ 什么意思？ 打人车。 您去哪儿？ 桃园。 哎呦，不方便啊，不好意思，不行。 被拒绝之后，我们特写镜头看到了这个罪犯非常焦灼的表情。 哎， 什么事儿啊？ 啊，我按藏人点儿说，您去哪儿我去哪儿。 不行，我都跟你说了，这人怎么这样？不成，怎么还敲啊？我这马上就走了。说什么事儿？ 我藏在哪儿这样吗？ 不行， 我脚坏了。 哪儿坏了也不行。你有完没完？什么事儿？ 我藏在那儿车行吗？ 不行了，你这人怎么那么烦呢？ 我藏在那儿车行吗？ 你再敲，再敲跟你没完啊！走， 藏在那儿车行吗？ 走不行， 我藏在那儿车行吗？ 哎呦，老高呀，不行，不行， 我藏在那儿车行吗？ 哎呦，有家大人吗？好好管管。不行，你看我这口气不行，学不行。 滴滴滴滴滴滴。 哎，我该走了，不行啊。 那好吧，我可以抢个机。 鼠标，鼠标，扣球，让令。 那个警察同志，我可以走了吧？ 不行，不行！ 警察，我可以走了吧？ 赔了赔了赔了！ 我还有货得送，我要是 不行，能不能撵撵？不行， 不行！ 不行！ 哎呦，他把我这句学会了， 你看这个行没有？不行， 不行，不行吧？ 现场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这么有礼貌的劫犯，抢劫之前先不好意思，可以麻烦您一下吗？我可以去个什么地儿吧？完了，最后被拒绝几次以后，冷静的来了一句：“不好意思，可以抢劫吗？”此时呢，这个司机跳下车，蹦出了不可描述的五个字，把劫匪吓走了。那么现在我们有奖竞猜，到底是哪几个字 啊？这还有竞猜的？ 哎，我们接彩一下。您好，您觉得是哪五个字？ 哎呦，我没带钱，我觉得是您行行好吧。 您家呢？ 不行不行不 行呢，大哥，我服了。 以上都没有猜对。 那他说的是没钱。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呦，这就完了。 好，法治现场，欢迎您的继续收看，我是侯暴林。下面这则新闻真是拼演技的时刻了。您看，这个美女长得还是很漂亮的，偷同事的钱，可是她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偷。为了去除嫌疑，他自己竟然也伪装了，到底伪装成什么样？咱们到现场看看去。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我丢了钱。 哦，好，您这吓我一跳，我以为是丢人呢。 您怎么说我丢人呢？ 您不说您丢了吗？ 钱 丢多少钱呀？ 丢了也不多，丢了1325块钱。 哟，丢了那么多钱呢？ 肯定是没了。 您姓什么？ 我姓张。 您叫什么？ 阿凤。 好，您在哪儿的工作？ 我就在那超市工作。 好，那么您今天去过哪儿？ 超市上班啊。我没去过哪儿，我这人特老实，每天就上下班，回家给老公做饭，晚上睡觉看看电视，不常常出门。 那等会儿 我 您今天还接触过别的什么人？ 没什么人，除了顾客就是同事啊。但是我 那么您钱丢在哪儿？丢在您的休息室，还是丢在工作超市？ 就在休息室。我换 那谁能去过您休息室？ 那只有同事，我还能有谁？我 那么今天上班多少个同事跟您接触过？ 俩。 那么这俩同事都是？ 但是您调查是我怎么着？ 我要把情况都问清楚了，然后揣摩一下，分析一下。然后最后给您一个正确的答案。 哦，给我一答案啊。行吧，您说吧，还有什么事不清楚？ 把您的联系方式留下。 哦，给您这我电话。 有任何情况我会第一时间和您联系。 哦，那我这个 现在这样。 今天我说啊，我建议您调一下监控录像，然后您问问几个当事人，他们都是了解不了解情况，因为不出这屋就这点人。 你常丢钱吧？ 不常丢钱。 那怎么这套程序您这么熟悉啊？ 老看电视。 您两个同事带来的吗？ 带来。我凭什么给人带？ 监控录像带来的吗？ 没带来。 什么都没带。 我报案，警察同志。 好办了， 吓我一跳。 我跟您去。 哎，警察同志，您这还有别的警察吗？我觉得您办事不老靠谱的。 队长。 这还队长呢？行了，那就您吧，别人更不靠谱。 您的顾虑是多余的。 不多余不多余， 咱们到现场再说。把录像调出来， 您看吧。在 你们这工作间休息室没有录像，只有走廊里边的录像。从这个时间段开始看呢，进过这个休息室的除去您还有您那两个同事，没有其他的人。你把那快刀先停了行不行？ 哎，队长， 我再问问其他的同事，把另外两名同事分别带进来。 你好。 哎， 你好。 哎，你们俩分开。你把你留下。你 我还留下来。 你先出去。 我出去。 我叫您，您再进来，行吧？ 您找我？ 您在这工作多久了？ 三个月。 哦，同事丢钱这事儿您知道吗？ 知道。 嗯， 我告诉他的。 他丢钱怎么是你告诉他的？ 实际上啊，我也觉着怪。您说怎么回事吗？是我先丢的钱，我丢了50，怎么丢的呢？我也不知道。我跟他说，我说你看看，我这丢了50块钱。他一翻他的兜，得丢了1000， 325。 对，所以是我告诉他的。我这么说您能理解吧？ 你今天出门带多少钱啊？ 我带了80。 啊，好吧，你先出去吧。 嗯， 这就有点奇怪了，他身上这1325都丢了，他这80就丢了50，给他留30。 队长，是不是由于嫌疑人时间关系，这边刚拿一50，再拿那30来不及了？ 钱不整捆的拿呀，一张一张的。 队长，会不会中间隔着什么东西啊？正好比如驾照啊，或者这什么证件呢、相片啊，有时候我可能还放一些这个卡子什么的。 我说你是哪头的？ 这破案嘛，咱们还客观一点啊。 我跟您说，队长，作为一个老警察，我必须得提醒您了，这个确实有问题。您想的这点都是对的，他是新来的实习生，我一直就不建议实习生参与。 不是，老同志怎么了？也得尊重事实啊。 不建议参与案情的分析，好好听着。 老同志，您看看钱包里会不会放一些扣子呀？ 这个同志啊，你是一个年轻人，怎么这个思维方式比我还老呢？哪位这还带扣子出门啊？ 好了， 你要是带个扣子还差不多。 行了，这个我心里有数了，咱们回所里再说吧。 队长英明，不服队长的决策。 这个马屁精啊，他必须提前退休。你这糊涂虫啊，也不能入伍，我告诉你啊。 队长还没站那边呢，您唱什么赞歌啊？现在 队长 走吧， 已经有决定了。 队长那心中好似一团火， 爱情的火焰在燃烧。 哎，老同志，集中在破案上好不好？ 这是你说的。 我是说队长心中明镜一样的，工作热情像一把火。 这不是你原话。 你说我这一人开车，你们俩坐这后座上，你们俩就不停的说，有一句跟这案情分析有关系的话吗？ 有，队长英明，拥护队长决定。警察同志， 哎， 我丢钱了。 哟， 428块钱。 你在哪丢的呢？ 就在那个休息室，我去下班洗澡，回来之后发现钱没了。警察同志，我怀疑这有内鬼，我建议您调一下监控录像，然后把我们同事好好调查一下，我觉得这个人就在其中。 还不错，你们单位这个普法工作做得非常好 啊。因为我经常看那个 法制现场。 现场 啊，您挺熟悉啊。 好，把你们同事都叫来吧。 哎， 队长，我有一想法，就是他怎么能这么肯定是同事里面呢？也可能是外贼啊。 你分析 的吗？是哪头的？ 他呀是在单位的浴室洗澡。 对、 啊、单位的浴室一般都不对外开放。 不是土耳其浴室。 我知道，但他钱包不会带到浴室里呀、 啊、他说的是在洗澡的过程当中钱丢了。 对嘛，您说来个外边的人说送个东西取个件什么这那的，他万一是贼呢？ 咱们直接就奔现场，您二位先休嘴好吧。 好，队长英明 啊。来，已经做了笔录了、请您到另外一个房间、我再问问您其他同事。交来一个进来。 对，您好，您这什么问题 啊？对，这您先出去休息 一会儿再来。 换那个同事。 您好 啊。哦，对，那可出去了。这连续两次丢钱，怎么您都出现了？您换工作了？ 我换了个工作，因为那边老丢钱，大把大把的丢，我就害怕了，我就换了一个工作。 哦，行了，那您介绍一下这边的情况吧。 试用期现在一个月已经满了。 哦， 不过呢，感觉上薪酬待遇还是低了一些。当然了，这也是个餐馆哈、营业员。你要 说我没介绍，我没让您介绍您单位情况。我说您同事啊，洗澡的时候丢了428块钱，您了解不了解这情况？您明确回答我的问题。 我了解。要么说呢，这个， 哎，你了解，你倒别嗯嗯啊。 哎呀，我就是觉得我呀，这事儿我知道。 嗯，你知道？ 对，他丢钱，我告诉他的。 怎么又是你告诉他的呢？ 嗨，我们那天去洗澡，他先进去，我为什么呢？衣服厚啊，我进去的慢，但我可洗得快，我都出来了，他还没出来呢。他也是爱洗澡。 您别说这没用了，接着往下说。 完了以后呢，我看看一会儿吃什么去，带多少钱，我买点吃的。我一翻包，哎呦，您猜怎么着？少了100块钱。 您钱包里带多少钱呀、 我带了100啊。整100，我一瞧我钱没了，我就得问他呀，你出席了没？出来没啊？你快出来看看吧。他就赶紧擦着赶紧出来，包一脑袋就出来了，一看自己钱包少了好几百。事情就是这么发生的。 谢谢您配合我们的工作。 甭客气啊。 啊， 让其他的人都先回去吧。小王、小赵，把这女的扣下。 什么呀？什么呀？扣谁呀？ 你。 哎，老同志，你为什么扣我呀？ 这是队长的命令，我们要坚决拥护队长的决定。队长英明。 哎，不是队长，您那个怎么判断的呀？这个女的我听着没毛病啊。 哎呦，你的经验不丰富，你怎么 老同志，您又来了。 本来就是，你怎么老向着贼说话呀？ 谁想的？咱们客观的、公正的看待这件事儿吗？ 对、 您老一冲动就拥护队长，那队长就渐渐就得让您拥护着。 啊，肯定的，队长多义英明。 您呀、是屡次作案，只要丢钱就跟您有关系。人家丢大钱、您丢小钱， 不能 怎么那么寸，每次丢钱都有您呢。 哎呀，我说 怎么那么寸，人家丢的多您丢的少呢？怎么那么寸，人家在洗着您在外边钱您就发现了呢？就不能人家先发现一回吗？ 不是，您这么推测我，我是没有什么证据的。 没什么证据，我告诉您，您不是偷这两次了，你偷了十多起案了啊，前前后后偷了小一万块钱了 啊， 频繁的换工作，混熟的就偷啊啊！ 您是怎么发现的这个？ 还怎么发现？你是不见黄河不死心呐！来来来，老赵，把录像给他放放看看。 你看看吧，这都是我们队长加上录像，加上推断，把串并案最后推理。队长英明！ 哎，老同志， 行，你别说了。 还有摸牌调查呢，咱队长摸牌。 对，一摸就摸出来了。队长英明。 行，老赵，今天你最后一天光荣退休了啊。 哦，我退休了啊、哦、那队长我再见了，没我什么事了。 哎呀，我们的组织很英明啊。 哎，老赵，交这个警徽、帽子、衣服、配枪。 我那正义之枪 昨儿就应该你退了，你非磨了一天哟。 早说呀，昨儿我就不说那话了。 好，刚才的法治现场大家也观看了，我是主持人侯宝林。18岁的陈某把同事的信任当成自己肆意妄为的资本，偷取同事钱财，而且每次金额不等，多则几千，少则几十块。他通常运用的方法就是自己伪装成受害者，博取同事的同情，靠着演技实施盗窃。现在重庆江北区公安分局将嫌疑人已经移送到检察院审查起诉，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处理当中。 18岁就干起偷盗的事儿，哎，多好的岁数，本来可以做个偶像派的，现在做了个演技派的。 本来要吃青春饭，现在吃成了牢饭。好，我们现在播放欢送民警老赵的联欢大会。 联欢大会。 老赵啊， 怎么着队长， 你就退了。 哎， 我们再也听不到老赵呼喊队长英明。 来，让我们屏气凝神，再聆听老赵最后一次呼喊出他心中的那句话：“ 我可退了。” 哎，老张，老张喂。 当小院儿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志玲，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72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王大雷老丈人到家里来，哎呦，爷俩呀，这个是山说海说，怎么痛快怎么说。老丈人问王大雷：“你有烟吗？”王大雷摇摇头。那你有酒吗？王大雷又摇摇头。老头抵了一拍桌子：“什么都没有，没有你不会买去吗？”王大雷说了。要不是您闺女把钱都管着，您以为我会在这儿陪着您说这么半天的话吗？老头一听，嘿，你，哎，我那钱要不是被你妈管着，我会来这儿找你来。 小柱啊，英语不好，特别想提高，就问这个学习好，就问人家， 哎，你这个平时学单词背单词有什么诀窍，你教教我，我也提高提高。人家跟他说其实也没什么诀窍，这个就是背呗，就跟怎么记密码你就怎么记单词。 小猪一听，哦，这是点拨我的，怎么记密码怎么记单词，果断的把自己的 QQ 密码就换成了需要背的单词，效果显著，第二天 QQ 就上不去了。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夏永元、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Dress me up so good. You're the glitter in the darkness of my world.